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57集。吃完后，柳春阳又把他送回了剧组。哎呀，这次谢了啊，回头你杀青了我再请你吃饭，反正也算是和昆仑那边结个善缘，你也算是睡过他们家公子的人了。 蓝河捂脸不忍直视。哎呀，导演自己强行让我睡他，还要把我介绍给老板，难怪都说娱乐圈好乱。 柳春阳喷了，本来想调侃一下蓝河，没想到蓝河更绝。 哎呀，你呀，一定是陈星阳把你给带坏的，你快去祸害王茂吧。 蓝河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他准备先去酒店自己房间拿上充电器再去片场，结果一进门就看到正在他房间坐着吃水果的依萍。蓝河一进来，依萍立刻一咕噜卷走水果，痛苦地对着墙。依萍长叹： 你为什么要来？ 他自己待着真的很快乐，但蓝河有点无语。虽然快得风湿了，但依萍这是什么话？有没有想过恩人都不在，你在房间里自嗨些什么啊？蓝河只当看不见依萍，拿好东西就去了片场。他比其他人迟到了几个小时开工，这会儿大家都在吃瓜呢。一大早醒来，昆仑影业的 bug 就修好了，热搜早早挂上了昆仑影业的龙飞回来了。凌晨就有网友发现 logo 恢复了，带到电影院开门就发现放映也正常了。昆仑影业也发了个简单而含糊的声明，表示技术故障已经修复了，具体是什么故障也没说，只说新的拷贝连夜送到了各大影院，感谢大家的关心。但是诡异的是，有院线内部人员出来表示个别影院收到拷贝较晚，于是仍然放了原有的拷贝，但 logo 也是正常的。这个传闻沸沸扬扬，但没有直接证据，所以既有人嗤之以鼻，也有人乐于看这个版本的故事。反正吃瓜吃的是风生水起，纷纷在官博下让昆仑把具体的原因给爆出来。 什么技术故障？为什么不说？编不出来是吧？ 哎呀，快说，院线爆料是不是真的？真的是灵异事件吗？还有什么内幕不能爆？ 本来还不觉得，但是这么含糊就…… 切，最扯的猜测其实就是真相。大家可以去看，有媒体拍到了风水大师出入瑜伽。 不止吧，我听说瑜伽把于大师的坟都给签了。 这事儿关注度高，所以确实有偷拍跟拍的，那些出入瑜伽的大师都被捕捉到了。然后查出身份，这个是京城知名风水师，那个是成名已久的出马仙。早有传闻余杭家这几天和风水师接触，其实作为知名迷信人士，这不算新闻，主要是关系到这次的事件性质。因此也有小道消息表示，这次解决此事的其实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大师，名字已经传到了很多业界人士耳中，算是一举成名。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吃瓜之下，昆仑影业也不得不再次进行回复了。在评论中表示， 确实是技术问题，小编刚刚去问了一下，大概是这样的。 小编拽了一些专业词汇，谁知道网友里能人多，立刻指出来这条件也不充分。小编过了一会儿道， 确实还有些不太清楚的技术问题，误打误撞才解决了。哎，大家不要胡乱猜测了，实在不相信的话，之后我们可以邀请走 X 科学专家来调查一下的。 不信你个鬼哦！ 哇，昆仑官博太贱了，这是破罐子破摔了吧？ 切，人家玩传媒的，这是炒作罢了。别啥啥都炒作，这件事儿确实有诡异之处。一开始大多数人不相信的，我也是，现在反而愈发觉得真都市一闻即视感。又是迁坟又是找大师， 其实也可能只是掩盖真相的一种手法而已。 只有我注意到进去的人里面还有柳春阳吗？ 江湖传言不是说柳春阳在剧组也很讲究迷信吗？但他应该是编外人员吧。 等等，柳春阳旁边那个蓝河吧？ 蓝河谁啊？ 说蓝河你可能不记得了，说柳春阳新戏里画猪头的那个有印象吗？ 柳春阳新戏讲猪？为什么 啊？新农村题材嘛。柳春阳也开始拍乡土片了吗？是不是啥任务啊？我觉得他不合适啊。 晕死，选人指导不要只看名气行不？柳春阳懂个屁的猪啊，他一京城土著，文艺世家。 你们认真的吗？ 讨论眼看就要歪了，莫名出现谣言，花了老半天才挣回来，表示柳春阳带着蓝河去找余杭家，难道是为了求他不要影响新片制作？可是男主角都没带，带个男二号上家干什么？好事者跑去私信柳春阳。 春阳哥，你为什么带蓝河去找余杭家？有什么内幕？ 柳春阳也无聊，还真回了。 哎呀，这不要叫我春阳哥哦，我带他去找刘总呢，是因为刘总孩子老哭。 网友先是震惊柳春阳回了，随即一脸问号。行吧，蓝河育儿博主的人设不倒，他们也是万万没想到，还有演员可以靠这个抱老板大腿。怎么余家是请不起育儿专家了吗？接着就有做妈妈的网友推荐了起来，他们在蓝河那边刷了很多经验，确实管用，却确实误导了一大群路人，以为蓝河是什么新出的育儿 APP 名字。昆仑影业的事注定成为没有答案的都市传说，在无数次的八卦中被提起。蓝河去余杭家家都没和剧组其他同事说，结果被媒体无意中爆了出来。张青佑看到网上有讨论的，都逼问他真相。 快说，到底是什么灵异事件？ 哎，我不知道。蓝河一口咬死了。 过去，哎，主要是陪陪孩子。余总告诉我一定要相信科学，真的，很多人都听到了。 张青佑无语，他一时没有想通这关节，郁闷的不得了。 不是，余总公司摆这么大个风水阵，倒让你别迷信。 啊，可能这就是两手都要抓吧。 蓝河晚上回房间时，老白就来了。他往床上一摊，一放松，舌头缓缓从嘴角流了出来。 哎，累死了，刚刚在附近勾完魂。你说，本来这年头香火就不如以前旺盛了，拿的钱也少，日子太难过了。 毕竟神赖人灵，人以神安，神能保护人，但也要靠着人的信赖供奉才有能够庇护人的力量。还有句话叫神道人替，君不见多少神灵还需要人间帝王的册封，神明的更替也受到人类的影响。东岳阴司曾是幽冥世界第一大机构，现在不也被地府并购了？人神鬼原就是难以分割的。 哼， 的确，蓝河想到小时候爷爷做纸扎都要精致一些，后来人都不讲究了，随便糊一糊，他给老白点了一支香。 你也辛苦了，舌头收一下。 老白把舌头吸了回去，闻了口香，整个飘飘然，问道： 对了，你之前写信说那黄皮子怎么了？最后不会又让你给收了吧？ 蓝河看他表情有点怪，问道： 干嘛？什么叫又？ 没什么，我就是想到狐仙你也有了，白仙也救了，再收个黄皮子，嚯，三缺一了，四大门只差柳门。 三缺一，我还斗地主呢，都是你们赖上我。 老白也被划到四大门一流了，对他来说确实没有差。蓝河给他说了一下自己是如何擒拿黄仙处理此事的，老白听得哈哈大笑，这什么沙雕黄皮子还在蓝河面前演戏。 他那么忙，就当听笑话放松一下自己了。 哎呀，你也是，你写那玩意儿干嘛？还要给驴子编号，说不定黄皮子真以为是假的。 蓝河一笑， 切，我就喜欢排列整齐，怎么啦002号？ 这 老白忍不住破口大骂， 儿子我也就忍了，002是什么？ 胡大姑娘还拿不上我爱的号码牌呢，你有意见吗？ 靠！ 斗了几句嘴，他倒是愈发放松了，死人脸上挤出了阴笑。 哎呀，蓝河啊，我看你的事业心倒是越来越重了。哎，我说的是阴间这个事业啊，还会主动帮我们去找黄皮子。我觉得你要不就把任期干满了，反正你也常年吃不饱。 蓝河犹豫了一下，除此之外，他确实还能感受到王者情绪，对演技理解大有好处，甚至他还因为走无常认识了小宋，这份兼职说来并不如最初想的那样让人避之不及。但爷爷的提醒言犹在耳，他仍是清醒的道、 不了，我只是有社会责任感，但你还是可以告诉我其他进展，我还是会帮忙留意的。 阴间饭真不是那么好吃的，甚至许多能人不得善终，蓝河觉得自己能专心把一件事干好就不容易了。 好吧，最近这妙感山也惨，好几个四大门的和79一样，钱粮给抢了。 老白说道，鬼差的钱香火收的没以前多，妙感山不也是，香会甚至都停办很久了，就这样还是这几年复苏了一些。蓝河暗道，治安真是太差了。 你直接告诉我五镇都是哪五镇吧， 免得他还要听了故事自己去找老白确认。老白道， 暗五镇所在之处我是不能说的，或者说吧，连我知道的也不确切，但明武镇倒是可以给你透露一下。 这明武镇的确切方位，京城那些吃阴间饭的也只有少数才知道，蓝河自然是可以信赖的。老白低声告知了他，蓝河略点头，和之前师玄说的民间流传版本不尽相同，但其中确实有觉慧寺的大钟，数百年过去，大钟屹立不倒啊。蓝河点头， 知道了，会告诉别人的。 老白都知道一件事， 告诉别人，别人也得信呐。你现在不是娱乐圈最不迷信的人吗？ 蓝河无语。又拍摄几天，蓝河也就杀青了，比张青佑和诗璇早上两天，大家友好告别，约定之后再见。但是以张青佑和诗璇的忙碌程度，也不知道哪天会再见了。还有就是，蓝河看向蹲在他行李箱旁边的依萍，依萍看样子是想跟着他回家认门了。蓝河也是无奈的让老白捎信给胡79，免得撞上了。他是不想在依萍面前再掉马甲了，而且就依萍这个性格，他自己的马甲问题都在其次，依萍要是知道他一直看得到自己，岂不是要社会性死亡？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蓝河接起。 刘导， 哎，你收拾好了没？到了，出来吧。 柳纯阳和陈星与陈星阳都来接他了，庆祝他杀青，去大吃一顿。柳纯阳还邀请了余杭家夫妇，他们直接在饭店碰面。要说起来，柳纯阳、陈星阳他们那边其实也才刚结束所有工作没多久。蓝河先去把行李放好，后备箱一打开，依萍就钻了进去侧躺下，并发出了安心的叹息声。蓝河继续扮演盲人， 把行李箱放在依萍怀里，才去副驾驶座。蓝河上了车，估计淼淼是孩子他爸带着，陈星阳开车，车里就柳春阳和陈星宇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